公益广告。 落花流水，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。 和煦阳光，感受到的温度同。 世界就在我眼前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限戏曲曲艺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一组京剧旦角唱腔，先请听梅兰芳演唱的《太真外传》。 俗话说，人多力量大，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，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。 公益广告。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，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，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，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，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，我唱。 世界就在我眼前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。 广播电台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 昆明湖好美啊。 北京市民家庭用水两天喝掉一个。 施工十多年，南水北调，中线通水，千里汗水终点就在颐和园。 昆明湖的美丽来之不易。 完的矿泉水瓶，准确的投入垃圾箱。你问我是。